小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你们登录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 来听我讲故事，给大家讲一个买水与变骆驼的故事。这两天呢，妞妞住在清华，跟露露待在一起，就像回到了大学时代，回到了我们的那个寝室。跟露露在一起呢，总会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小插曲，比如今天早上，今天啊，露露要去听讲座，所以呢，而妞妞昨天晚上写影评比较晚睡，所以她走的时候啊，就没有叫我。大约是9点来钟的时候吧，妞妞从床上爬下来，看到桌上压着一张纸条和10元钱，纸条上写着：小孩起来的时候叫水，要不然就变成骆驼。以下是送水电话和水票卡号。 就是这个吧，这个我开始看的时候啊，我以为这个叫水是就是口渴的意思。 太有想象力了。 然后后面还有送水电话，我还想着呢啊，后来你给我解释啊，行啊，我还真没看明白，我真的叫水就是说。 就是叫一桶水，嗯，要不然你就